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《唐诗三百首》卷三，第130首《宿桐庐江·广陵旧游》，孟浩然。 宿桐庐江·广陵旧游，孟浩然。山边听晚秋，春江接夜流。风面两岸烟，月照夜孤舟。见得浮月头，微阳夜旧游。还将两行泪，遥寄海西头。 晚。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